在刚刚被斯坦麦完了，怎么突然穿过来了？不行，我得回去，快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啊！为什么要对我道歉啊？ 黑化值多少了？ 黑化值这要不要说实话？ 王子，告诉我 阿贝斯